八达岭高速刚修好没两年。 老爷，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哎，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一，今天也是教师节，我们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大家辛苦了。其实说到教师这个职业啊，不仅仅是拥有教师证的人，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发现啊，身边呢有很多的这种培训师啊，他们呢也是给人上课，也是给人传授一些知识，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师证啊，但是他们也是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专长在传道授业解惑。那么说到这个培训市场，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呢？啊，外语，对吧？啊，还有各种什么课外补习班，没错，这是应试教育类的啊，还有这种考试培训类的市场。那还有一类培训市场，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关注过，那就是家政的培训市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家政培训市场的水有多深啊，水有多深可以理解成这个地方的利润有多少。另外呢，也可以理解成门槛有多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泰威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南彪。南总您好。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在开始我们话题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啊，这是一位朋友他要挑战一下啊，挑战一下家政行业啊，他是来打擂台的。是谁呢？是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前段时间呢，他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下面的这样一段谈话，不知道各位朋友听完之后有何感想？他想要进军家政培训行业。 这次得到 APP 创业要是失败了，我们俩去做另外一。今年开年会的时候，我们一个同事问我和托布花，说你们俩这次创业要失败了，你们干啥去？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早就私下讨论过。这次得到 APP 创业要是失败了，我们俩去做另外一件事儿。叫保姆培训。很简单，思路就是分工。现在中国社会最巨大的问题，不就是城市中产阶级找不到好保姆吗？这表面上是一个社会焦虑，本质上是什么？就社会分工到了这个时候了。现在我们已经中国人不把下馆子当成什么大事了，做饭这件事靠社会分工，家务的社会分工，这就是下一步的必然。我们的保姆市场现在提供的怎么样啊？他们几乎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他们也没有职场发展的道路，他们也没有职业荣誉感。你想这么烂的一个行业多有机会啊？像我们这样肯拼的肯死磕的创业者冲到这个领域里，原来的保姆中介怎么还有活路？所以我其实在我的电脑里面已经把怎么开一个保姆培训公司的想法已经全部做好了。我 得到 APP 哪天失败我就去干这个去。原因很简单，我相信分工的力量。 是因为相信分工的力量，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号称要打入家政培训市场。当然说归说，目前他还没有行动，我们可以先讨论讨论，因为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啊。首先我想问一下南总啊，对于他的这种观点有哪些您认同，有哪些您不认同？ 首先呢，我觉得他的说的这个分工吧，包括他说的所谓的中产阶级找不到好保姆，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觉得这点啊我会认同。那么不认同的是什么？他觉得我们这个家政行业的中介，他认为是一个烂中介，是吧，是一个没有这个秩序的。我其实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目前家政员培训市场的现状哈。其实这是两块，就是家政员他们这个找工作啊，这是一个就业的这样一个市场啊。那么在就业之前，我们知道他是要有这个上岗前的培训的。 是。 当然还有就是在上岗之后也有啊，不间断的这样一些培训嘛。那首先想问问这个培训的现状是什么？是谁来发起的培训？是他们自己还是说这个行业有一些组织机构主动为他们来培训？ 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个培训呢分为两块。一块呢我们这个行业叫什么呢，叫岗前培训。那么还有一块呢是叫技能培训。那么岗前培训呢，那就是说这个服务员，家政服务员的上岗之前，那么有很多家政公司啊自主自发的对这种家政服务员去客户之家之前家里之前做一些简单的啊培训，比如说上货的礼仪礼节，包括一些的须知等等啊。那么在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岗前培训。那么还有一种培训呢就叫技能培训，那么提高他的技能，比如说育婴师、早教师、催乳师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叫技能培训。那么发起这个培训呢哈，过去呢是由这个我们的这种协会啊，包括我们的各个方面的这种政府啊他们来，由他们来发起。那么这些培训的话主要还都是技能培训。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像学生一样，从来没有上过小学，从幼儿园现在要转到小学了。老师可能要跟他说一些注意事项，家长呢也会说一些注意事项， 对， 是不是？ 对。 那上了学之后呢，就是接受这个系统的这个培训啊， 没错。 或者是说，我们从学校到一个单位工作之前，也会接受一些这种上岗前的培训。 是的， 这个不涉及到业务方面的。 是的， 主要是这两块。 是。 那我们既然谈到这个市场，那肯定是有多方参与。刚才您谈到就是有政府组织的，也有行业协会组织。那么目前他们是怎么来组织这样的一个培训呢？ 那首先如果说是这个政府的话，基本上是由他们这个独立吧，他们来组织这种培训。那么协会呢也是通过这个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家政组织的协会来去招募一些的家政服务员，来组织这种这种技能的培训。 好，那有多少人参加这样的培训您掌握吗？ 如果说去年前年吧，这两年的培训的市场还是不错的。那么去年应该是不完全统计的话，拿北京来说哈，参加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培训的话，应该达到几万人次。 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去每一户人家里面做服务的家政员，他们都接受过一次培训呢？ 这个不能百分之百的， 不能这么肯定。 对对对。 但如果说理想状况，应该是他们至少接受一次培训。 对，至少应该是有一次的，因为正常应该是什么，在去客户家，刚才我讲岗前培训是一定是要有的。那么他的技能培训应该也是有的，因为他的技能可以反馈，就是说反映出来的他在这个行业里面，包括他的工种里面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比如说他是老去伺候老人，他要经过这种老户的这种技能的培训。 所以就是反过来可以推测，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有很多人需要，是不是？ 是的。 每年又有很多的家政员 从别的领域进入这个行业。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的这个家政行业的消费的主力的这个人群啊，都应该是80后、90后。那么像70后、60后呢，它也是一个消费主体。那我解释一下，80后、90后，那么现在都95后，那他们对这个家政服务员呢，他们对这个专人做专事的这个啊，是要求的是比较强烈的。那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非常有职业素养的、有专业的人员到我家里来服务。那么基本上是对孩子这一块，是吧？那么大家都知道一老一小，那么这个小，那么他们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员来去啊陪伴啊呵护。那么对于这个一老来说呢，像60、70的这样的人去请人的话，那基本上是啊为老人来去请。那么现在很多的我们的用户，那么他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老户这一方面，比如说褥疮怎么去护理啊，那么都必须要有专业的培训之后，他才能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这个培训市场还有很多的细分，是吧？ 是的， 就像这个有教艺术的，有教外语的，是吧？有教这个体育的，是吧？等等，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培训机构，教游泳的，教拉琴的，教英语的等等。所以在家政市场里面也有这种老户的培训，护老的培训，是吧？还有这种婴幼儿的培训，另外呢还有这种家政洗衣做饭的这种培训。 对， 所以这个领域其实还挺多的， 很多。 那刚才你也谈到的，就是说有政府机构，也有这个家政服务提供商啊，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北京的情况，那外省是怎么样？全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全国据我了解的话，基本上每个城市啊都是应该是按照这种模式的。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呢，家政行业呢这两年呢是被大家认可的。那么同时呢又觉得家政服务员的技能不够， 是。 那么再加上呢，这咱们这个去年今年的这种精准扶贫的这种再就业，那么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政府这一块哈，对咱们这个家政这个行业啊是非常关注的。那么除了这种啊，政府就是说组织这些家政公司，让家政公司来去给这些家政服务员培训，那么再就业，那么同样的话，政府也会拿出一部分的资金来去补贴啊这些家政公司。 好，那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一个专门的家政服务员培训学校呢？啊，就跟那个美容美发学校一样，是吧？什么厨师学校一样，汽车维修学校一样，这广告都打到电视上去了。有些的这个广告商呢，他们还会请知名演员来代言，对不对？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家什么家政服务员培训学校啊？以前还有什么，什么？包学包会，是吧？不会再学啊，什么三个月之内什么免费重学等等，有这样的广告语。您认为这块为什么没有？是家政行业更特殊一点吗？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特殊。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培训学校，据我所知是有的。有这种专门培训的机构。那么之所以好像是说好像全国好像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那么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哈？很多我们的家政服务员，他通过培训，学了很多技能，但是他来培训不是目的，就业是目的。那很多的就是专业的培训机构啊，他不能给我们的家政服务员去找出口，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反向来说，那么家政服务员就不愿意到他那儿去培训，因为他觉得培训了以后，我的工作在哪儿，我的出口在哪儿，所以也就智库了家政这种培训学校的这种扩展。 那你说那些厨师学校、汽车维修学校，他们是不是很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就一条龙了，还包就业、包介绍工作？ 这个也有可能吧，这个只能说是有可能。那可能就是说这些可能机构可能会跟这些餐厅啊，包括一些饭店呀、等等等等吧，就跟他们来去合作。其实之前也有一些的专门的培训学校，我说家政的啊、外府的啊，专门也来找到我们啊，希望跟我们来合作，把他的人员输出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文化差异啊，包括你培训的这些的项目这些符不符合啊这个城市啊，不要说一线也好二线也好，那么符不符合当地的，那么可能我们要觉得他一考试可能他的水平可能达不到 啊，他可以去挣这么多钱的工资的水平。 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培训机构啊，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加强。 是。 还有就是这个上下游的市场，最好能够打通。它这个跟其他的这种教育的艺术类的培训还不一样，是吧？ 是。 比如说，你在我这儿学，是吧？保你考上北大清华。这不行，没人敢打这保票，是吧？如果能打上保票的话，那这机构收多少钱可能都有人。 但是现在有这种机构，就是哎，你比如在我这交了几千大几千块钱啊，甚至上万的这种啊学费，那可能我就可以帮你就业。但是一般的我们的家政学家政呢，他会想到了，我花了这么多钱，那我的工资是否可以达到我的理想状态，八千一万？那么很多地方，咱们不说所有的吧，有一些机构吧，就会啊。为了收钱而收钱吧，就是说，哎，我答应你啊，我认为，哎，你学完了以后啊，马上就可能可拿到很高的工资。其实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你学出来以后，你不可能就跟大学生一样，你出来以后你不可能能挣到很多很多的钱，你也是要从一步一步的从时间做起。那么反而呢，那我们的这个学的家政服务员，他的落差就可能比较大。我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最后啊，我上岗我才挣一点钱。那可能他会觉得这家机构就是不会让我再来吧。 好，这个可能也是目前家政行业这种培训机构没有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是吧？就是服务员认为我花这钱还不一定能够找着工作，或者说你不能给我介绍好的工作， 对， 我凭什么要花这钱， 是 吧？但是呢，我们又知道现在的家政员呢，他们又是去培训的，那是不是家政员不掏这个培训的钱？可能隔行如隔山，别人可能不知道啊，别的领域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领域的做法。又刚才您谈到了，有些是要接受岗前或者是这个技能培训的。那么，但是家政员说了，如果让我掏这个钱的话，不一定能挣回来，我就没有这个积极性了。那这个钱到底谁掏？ 其实我觉得哈，这一两年哈，咱们这些家政服务员哈，这个。在学习的这种意识啊，已经在加强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客户导向的原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每次在跟客户面试的时候啊，大多数客户啊都会问他，你的经验有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有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家政服务员可能在我们这个城市啊生活了十年八年，那他工作了也十年八年，他可能也没有去很在意说我通过系统去培训一下自己，提高一下自己，那可能在这方面上他可能会觉得他是很欠缺的。那么可能有几次面试没有面试上，那么他会主动来做系统的培训， 就是想要培训的人 是的 会比较多。但是让他交钱呢？ 交钱我觉得目前来说啊，是应该是一个往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如果说过去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的人，那他我觉得现在有多一半的人啊想来做这个培训。当然了，培训这一块可能他也会在想，一个是费用问题，二一个就是说我培训完了以后到底我的工资啊有没有这种上升啊提升的这种机会。 这个行业有没有政府补贴？我记得以前我们说过啊，就是有一些家政员的培训，他们是去某一个地方啊封闭式的学习，然后有一个家政公司或者说请一些专门的这个老师给他们上课，这个钱政府掏了。 对，现在还是有。 现在还有。 还有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的培训？ 这是还是一个技能方面的。那么就是说它是每年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啊，今年我们做的是这个月嫂的培训。那可能明年我们这个政府可能就需要的就是比如说是这个育儿嫂或者育婴师的。那每年政府它是有不同项目的。专业的这种培训。 这个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 对，都有。但是每个地方呢就是补贴的这个钱可能是不一样，培训的天数可能也不一样。 单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的话，能满足整个家政服务市场的这种培训的需求吗？ 那肯定，我个人认为肯定是不行的。 政府也没这么多钱，是吧？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政府给到这些企业一些的补贴，只是说让政府让企业哈一开始就是说做的别这么难。那么通过你的这种良性循环以后。那么你完全可以是自负盈亏的。 那现在自己愿意掏这个钱去学的家政员啊，您认为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能达到百分之几啊？ 据我了解哈，如果说有十个人就咨询的话哈，那么我觉得如果说他从来没有通过这个培训的哈，如果这十个人里面至少有三四个是希望培训的，当然了，这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很多家政服务员呢，他说了，我五年前、八年前 干过， 我经过培训， 嗯， 那我现在就不想再培训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什么行业都是需要进步的。那你五年前的知识和现在的知识、知识点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嗯， 啊，那可能有的家政服务员是比较聪明的，他觉得就是说我十年前那套东西可能都不行了。虽然十年前我花了比现在的钱可能还要贵，那我学了这些技能，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的知识点方方面面可能就是已经不够我用了，他可能再去重新学一遍。 嗯 嗯， 好。都说这个教育领域的培训市场特别大哈，那您认为家政领域的培训市场，如果要用钱用金额来形容的话，你有没有在心里打过这样的一个算盘？大概有多少？ 其实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因为它是不停的在增加人员，而且呢，这边呢可能有一些的，这么讲吧，咱们现在目前来说啊，咱们全国的从事家政行业的人数啊，大约是在3000万。 嗯，是。 那么每年呢，可能也有一部分退休了，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新入这个行业，那么属于一个滚动形式的。那咱们就拿个这个百分比吧，这个比如说这3000万里头，我们只有10%的300万的家政服务员想通过培训提高技能，那咱们按最低的来说，比如说啊1000块钱这么算的话，那就是300万乘以1000，这是每你一年是你是可以这方面的收入，因为他今年可能是做的是老户，明年可能他做的是育婴，后一年他可能做的是月嫂，因为他会通过不同的这种项目的培训、技能的培训去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嗯，好，300万乘以1000，请问是多少？ 300万乘以1000应该是 30亿吗？ 300万1000，对，30亿 是吧？ 对， 3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是每年？ 对啊， 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巨头出来说我要来啃一啃。 啊，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么大的巨头吧？ 这不就有罗振宇了吗？是吧，他用互联网的思维，他是撬动了这个知识付费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是吧、那现在呢，我们说到这个知识付费，也成就了很多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这个参与者，比如说有很多的学者专家呀，或者说各行各业的这种精英啊，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也赚取很高的利润，那平台方呢也从中啊抽了不少的成儿啊，也实现了自己的这种增值。那么作为创业者，更是实现了自己创业的这个价值啊。所谓呢共赢，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能持续多长时间啊，它的红利还有多长时间。但不管怎么说，人家至少还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模型来啊。 嗯， 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 那接下来他说他要进入这个领域的话嘛，是不是可以撬动更大的市场呢？您认为？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家政服务行业，刚才您谈到的是人去学习这个培训是吧、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想象的空间依附在这个培训市场里面？ 当然有了。那可能就会跨界了吧。 怎么说？ 比如说一些的产品，比如说和家政有关系的。 什么叫产品呢？ 咱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如果让我想啊，如果说我在培训的同时，我可能会去向我的学员去推销一些的产品、那这些产品里面是有我们的家政服务员能用到的，有的是家政服务员带到客户家客户能用到的 啊，就是跟他这个家政有关的一些 对 产品。 对，这个我知道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个方面的业务，其实培训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是这个主要目的，可能主要目的是推销他们的这些产品。 这相当于有一个流量入口， 对， 把家政员给带进来了， 对， 然后还可以就是变成卖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是 啊、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当中， 是， 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 对 吧？ 对，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家政培训市场的水有多深。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家家政公司的负责人，台威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南彪。南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今天话题呢也是由一位互联网创业的知名人士罗振宇的一番话所引起的。他想进入这个行业啊，他认为这个行业呢目前比较的糟糕。那下面我们来说这个行业的一些现状。刚才呢聊到的是这个培训市场有多大啊，这个谁来付这个钱，为什么全国没有一家这个特别有规模的啊，能够跨地域的培训机构啊。那得说说这个培训有多难。这个给家政员培训跟我们教孩子英语啊，教这个艺术啊，教体育啊，这种培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不同点很多。 嗯， 因为首先呢我们这种技能培训的时间呢不会很长。 嗯， 那么基本上是啊7天、10天、15天啊，最多是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在这种短时间之内啊，让需要我们的家政服务员把这些技能啊知识点去啊掌握的这种相互的牢靠一些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家政服务员呢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嗯， 因为首先咱们家政服务员他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他可能是30多、40多、甚至50岁，那他们的这种学历包括文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接受起来呢会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就导致说我们在这个设计我们的课程课件大纲包括试题上面都是要去考虑到，充分考虑到这些点的。 嗯，所以这个得因材施教， 是 因人而异，是不 是？ 是。那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面对于这个所谓蓝领的培训啊，这个汽修啊，厨师啊，包括这个美容美发呀等等，那这些和家政服务的培训又有哪些不一样或一样的地方呢？ 我还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 可能是受教育的程度不太一样。刚才主持人说的像厨师啊，像这些技工啊，像包括这些美容美发的哈，他们的年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那接受这种新事物啊，学习新东西啊，就会比较快。记忆力比较强。 好。另外那块的时间好像还长一点。 对，相对比我们的时间是需要长的。 就家政服务员这个市场，它的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对，那刚才我讲了20多、30多的、40多的、50多的都有。 是，所以这个不同的年龄，它其实背后决定的是不同的接受能力，是吧？对于这个家政行业，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上手的这种快慢的程度。 是 啊，这个确实跟年龄轻一点的，或者说年龄均衡一点的人来说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就是。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难的地方呢？老师啊，师资这块， 师资这块也是确实是，就是说好的师资是各个这种家长公司也好，培训机构也好啊，是很稀缺的。那么这些师资老师呢，哈，和我们的这种叫别的行业、其他行业的这种师资老师可能有一些不同。那比如说，咱们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咱们说是一个小儿推拿师，打个比方。那么小儿推拿师的话，如果说他来去教学生的话呢，哈，他正常的情况，他可能是在一家推拿馆，那是另外一方面。那如果说他教的这些家政服务员，他教的是家政服务员，而不是说他自己去操作，啊，那么可能这个可能就是有完全不同的两种。 有的会做，不会教。 对，这是咱们拿的是这个推拿师。那如果说咱们说的是月嫂培训，那么很多医院里面的一些的这种医生啊，包括助产师啊，包括护士啊，都可以讲一些这些新生儿的一些的问题 知识。 但是呢，我们的月嫂呢是到客户家里面去做家里面的服务，是吧？那么其实呢，我们的这些医院的这些大夫也好啊，护士也好，讲的更多的其实是对我们的孩子的妈妈的一种教育啊，一种传授。那但是呢，我们的老师是给谁呢？是给我们家政服务员来讲课，讲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更要求什么呢？我们希望呢，家政服务员啊，家政公司的这种师资啊，最好是有过这种什么，我们叫什么上户经验的，他了解我们的家政服务员在客户家里面客户需要什么，那么针对客户的需要，我们才来组织人员编写课件。 现有的这种家政市场的培训师，他们都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原来都干过什么呢？ 这里面的话，多一半的过去就是家政服务员。那么通过他自己这些年的这种努力啊，然后呢，再不断的去学习啊，那最终他去改变他的这个行业了，他不去当家政服务员了，他去当这种培训老师了。 这有点像那个传帮带的感觉。 是吧是。 有点像很多传统行业啊，这个师傅带徒弟的这种性质啊。 是。 那他们的这种收入高不高？如果啊，互联网插进来了啊，一个老师啊，一个月给10万。那可能这个本身就比较稀缺的资源就全去他们那儿了。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呀，他们的收入的话呢，就是说在咱们一线城市啊还是可以的。我说的是可以，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讲得好，那你的学生会源源不断的来给你带来新的生源。收入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和一些其他领域的培训机构的老师相比， 那可能差的就很多了。 还差 比如说那些这个专门是辅导小学生呢、中学生呢，啊，包括这些艺术班呢，可能就会差一些。 人都是好几万一个月，是吧？ 对。 您说的这个收入还可以，就是说相对于比家政员的工资， 比他过去的应该好很多了。对，因为很多的，就像这种做老师的，一个是他的职业规划是不同的。第二的话，可能因为身体，他可能30多岁，可能还能从事家政服务，他可能到了40多，他要想一想，我到50分怎么办？那我可能我利用几年时间我提升自己，我到我45岁左右的时候，那我就去转变去做这种培训师。 所以刚才南总谈到，就是现有的这种培训师的主力还是从这个家政服务员当中来的啊。那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他既受过高等教育，或者说呢这个 领域的专业的教育，他同时呢也有在这个行业里面从业的经验，同时又深谙这个和客户打交道的这一套，不管是心理也好，还是说具体的这技能也好，有没有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有啊，但是很少。有， 为什么少？ 少，因为首先第一，他如果说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基本上他可能对这个行业啊就不是很感兴趣。那么当然了，不排除啊他因为家里的一些原因他需要一个高收入，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目前或者前几年刚刚毕业的咱们的大专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可能你如果说是找一家普通的企业，可能一个月就四五千块钱，也就这样了，对吧？那如果说他同样做家政服务员，那他也可能是四五千，但是这四五千他可以说不用什么的租房啊，吃喝什么可能这些全部都省了，那他可能在经过一年半年，因为他本身受过高等教育，那他再深入的去学习的话，那他的收入会很快的就提高了，当然了，像一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会有两条路啊，一条呢就是说还是从事这个行业，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很多最高的学历是硕士生啊，也在从事这个家政服务员这个行业，那他的收入是很高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的职业规划，我可能不是想去做这种家政服务员，那可能是我通过这个我的之前的经历，包括我现在的这个知识水平，那我完全可以转型去做一个培训师。 好，但这块可能还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刚才您谈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当然也有这个时间逐渐的这个累积，因为咱们这块的发展也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所以说目前这种复合型的人才还是比较少一点的啊，这可能也从某种程度上拉低了这个培训师的这个薪酬，是不是？ 是。 其实好的老师给多少钱都不为过哈。 没错，没错。 因为他能带出来好的家政服务员，那同时能提升整个市场的这个服务水平。 没错。 又能带来更多的客户的需求，是吧？其实是一个良性循环。 是的，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这个互联网从业者哈，因为我们知道家政服务这块已经有很多互联网企业在做了，是吧？ 对， 就是通过网上找阿姨，通过网上找这个月嫂等等，已经有了。那现在说我要再进入这个家政培训市场，那您认为有哪些难点？ 其实难点我觉得很多。首先第一，我们培训啊，当然了，我们模式可以，这种培训的模式可以啊，有多种多样的。比如说现在目前来说，这家政传统行业的培训大部分都是在线下，那么我们是有，也可以说是线上线下结合，那么刚才我在上半节的时候提到过，培训不是目的，就业是目的，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啊，多数的家政服务员，那么我培训完了，我的出口在哪里，对吧？这是最难的一点。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那么你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我们的家政服务员是不是受益？我说的这个受益，第一能听得懂，第二对他有没有帮助，这个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说你把所有的观点啊从书本上挪到电脑上，挪到 PPT 上去教我们家政服务员，那些东西家政服务员是不是很好理解的。 你看现在也有这种外语学习的创业公司啊，就是你通过电脑手机就能够跟外界跟外教直接交流，是吧？那个在美国，那个在英国的，这个在北京，也完成了这种英语的面对面的教学了。那您觉得家政领域不能这样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说，因为您教刚才您说的英文，无非它是有一个方言不同，那美音呢，英音呢，是吧？还有澳洲音的，但是如果说在培训家政这一块，我刚才我讲了，因为好的培训老师，那他对服务员的这种培训啊，他是，为什么刚才说我们需要复合型人才呢？他既了解客户的需求，他有了解家政服务员的需求，而且他也了解家政这种目前的市场的需求。那么根据这些需求，我们来做的这些课件、大纲甚至试题，那都是要符合这个行业的发展的。很多我见过很多的专门搞家政培训的，就是把那些书上的东西直接就搬上来了，我照着念， 那对于家政服务员来说没有太多吸引力。 嗯， 我觉得这个这种就是在这方面上我们的课程的编写课件的这种编写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嗯，好，您谈到两个地方是很难进入哈，一个就是培训完之后谁介绍工作， 嗯， 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培训的问题啊， 嗯， 这个内容、教材啊，包括这个讲授的方法，能不能够让家政服务员所接受？好，那其实作为互联网从业者来说呢，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思维哈， 嗯， 就是通过网络来降低很多的成本。然后通过网络来扩大他们的这个影响力。 嗯， 此外他们也有很多的资金，是吧？ 嗯， 这个融资啊，动辄呢就是这个上千万上亿元的，这个可能在传统的家政行业是不可想象的，是吧？ 对， 很少听说家政公司，如果是传统型的家政公司融资这么多钱， 嗯， 那一旦钱进来了，您认为刚才所说的这两个领域会不会更好的解决呢？ 我觉得可能能解决一部分吧， 嗯， 只能我个人觉得解决一部分是可以的，比如说一些师资的培养啊，像这些硬件的设备啊，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行业吧，我还是觉得不管是你是做培训呢，还是做门店啊，它是都是靠一个积累的， 嗯， 啊，这是一个积累的，包括你做培训，那么刚才我没提到的是招生。你用什么方式方法去让这些家长服务员到你这儿来？如果还是传统方面的，咱们说的传统就是互联网的传统方面，就是靠补贴。你到我这儿来培训，我能送你这个，我给你这个。我觉得现在应该，我认为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呢？ 啊，因为我还是说，家政服务员到你这儿来，他要得到的是什么？其实他得到的就是什么？经过你的培训以后，我找到一个非常合适、非常好的工作，这是他的最终目的。如果你达不到，那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啊，这家企业可能偷鸡不成又蚀把米， 嗯， 非常有一种可能性的。因为在之前很多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搞家政的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已经倒闭了很多家，那他们也都是靠了这种补贴啊，靠了这种一直都在做，一直都在亏，那亏不下去的，那只能关门了。 嗯，互联网公司进入传统行业确实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都是通过补贴迅速的占领市场， 嗯， 赢取客户啊。但是这个钱它总有烧完的那一天啊， 嗯， 这个窟窿迟早是要补上的。有哪些方式补上呢？有人说，那我只能上市了，然后呢，把这个啊激励棒交给散户股民们，是不是？但是也不是说谁都能熬到上市那一天，或者是说你想上市就会受到资本方的追捧，是不是？ 嗯， 这中间它其实也有一个互相拼杀、互相博弈的过程。 是，其实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这个行业哈，就是我们在这啊，去年应该也有一家的这个专门做互联网的家政， 嗯， 也上了新三板了， 嗯， 对吧？但是现在的业务线怎么样呢？基本上倒退已经回到他们刚刚创始的时候的这个业务量，因为大家这个资本是吧，那就另外的一个玩法了吧， 嗯， 大家该撤的都撤了，该拿走的都拿走了， 这个补贴也不能再持续跟进了， 对，而且现在的这个等于是这一家等于说现在已经退出啊，据我所知已经退出这个互联网家政的行列里面了 啊，你看，那家政培训行业就没有办法互联网加吗？嗯，哪些不足可以借鉴互联网的方式来得以提升呢？ 其实，主持人提到这个观点哈，一直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加家政还是家政加互联网？ 嗯，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哈。我只能说我一个观点哈，其实互联网进入到家政领域来以后哈，我是觉得对家政行业传统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首先第一，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是可以提高我们传统行业的办公效率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可以省，就是节省人工，这是第二个。那么其实呢，我们是在做的是什么？做的是服务。那么做服务这一块呢，它不可能是像打车一样 A 点到 B 点，因为我们做的服务是每一家，可以说家政这个行业可以说是私人定制。 嗯， 我可以说的叫私人定制，为什么？因为每一家的需求 嗯 都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卫生， 不管是饮食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需要我们的是做的是什么？还是扎扎实实的，不管你是做培训，你也要扎扎实实把你的这个培训的内容， 嗯， 包括你的出口要解决好。 嗯， 那我个人认为，所以就是说钱进来以后啊，如果是我有钱的话啊，那可能我在硬件方面上，我在师资方面上，我会去加强。 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我倒是觉得以目前的现状来看的话呢，现有的规模比较大的家政公司倒是可以成立一个培训的分部，是吧，一个业务部，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培训以及和就业对接的问题了。 是的，没错。 当然一家可能也不够，会不会有这样的局面，就是啊，一个区域啊，一个城市的几家比较规模大一点的家政公司，咱们成立一个啊合资公司，专门解决这个培训的问题，输出的人员呢又分配到啊这个全国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不仅仅是这几家公司个人的这种需求了，您觉得我这种设想有没有可能呢？ 我觉得未来有可能。目前据我知道哈，一些比较大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啊，这些的地方的话啊，相对做的比较大的家政公司啊，都自己有这种自己培训的，这么一块业务，那么就保证了他的从招生到培训到后期的就业，它是一条龙的服务， 这个也许看起来还能够解决刚才您所谈到的啊这些问题，但是。实实在在我们还得去正视家政培训行业的不足哈。 没错。 在节目的最后您也说说哈，家政培训行业有哪些急需改进提升的空间。 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行业哈，我还是说，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种招生培训的哈，在我来讲呢，就是为了招生而招生。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家政服务员到你这儿来培训，他是想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包括收入。那我们很多的这种家政公司，包括这种培训学校呢，就是许诺给家政服务员啊，你可以挣到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那么才是他在你这个机构交多少钱多少钱。那么反而来他培训完了以后，那么没有达到他的预期，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其实这样，这个同样是我们也是在做服务。如果说你把这个我们叫也叫客户嘛，如果 家政员这个客户 对就这个群体的客户你没有服务好，你是为了收钱而收钱，咱们说好听点，说不好听就是为了骗钱而收钱，对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自己的口碑，包括你的公司的口碑也会做得比较烂。这是我觉得，这是适用于各个地方的培训啊，机构或者家政公司，这一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相反，如果说你根据他的自己的个身，就是自身的条件，你给他啊选了一门啊比较适合他的啊课程，他经过培训以后啊，他确实挣到了这份工资，未来啊未来，那么他后期他会给你介绍很多很多的人，那是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所以您认为这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 我觉得这现在是整个行业现在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儿哎，我搞培训，然后搞培训以后呢，我包吃包住包工作，我可以跟各位说，如果说听到这三点的话，您大致就不要去了。 三包，这三包 对，因为这个没有人敢去真的给你包。那最后你说了包了，他我那个老师说了包了，老师说我是包了，多少钱啊？5000呢还是3000呢还是2000的工作，那这个东西啊就不好说了。 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南彪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八文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期待家政培训行业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会。 至少还有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